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91集。 老爸脸上连几个笑容都挤不出来了，一时似乎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阻止，于是没说话。边星宇又看着边南， 就这么定了？边南，你帮我问问行吗？他们那儿应该招人吧？ 边南烦乱应了一声，低头继续吃饭。这顿饭就在乱糟糟的争论和边星宇发脾气的状态里吃完了。边南跟逃似的忙着想上楼回屋，结果边星宇又叫住了他。 哎，边南，帮我打个电话问问吧。 我…… 边南简直难受的不行，看了一眼老爸，老爸皱着眉轻轻摇了摇头。他掏出手机点出了秋意的名字，装着拨了号。 喂？问你啊，你们饭店现在招不招人啊？不招啊。哎，我妹还想去打工呢。好的。你听到了，他们不招。 都给我骗人吧。 边星宇很生气地带着哭腔喊了一句，扭头跑上了楼，甩门的声音楼下都听得清清楚楚。 他会不会自己打过去问啊？ 边南赶紧又拿出电话拨了秋意的号码。那边传来了秋意的声音，因为咳嗽一直没好利索，他声音还是有些沙哑。 喂， 边星宇要是给你打电话问你们饭店那儿招不招人，你就说不招，知道了吗？ 知道了。 好，我晚点再给你电话。 边南挂了电话，感觉客厅里坐着的几个人都松了口气的样子。上了楼进屋关上门之后，边南才又给秋意拨了个电话，往床上一倒。 怎么回事啊？ 他非闹着要打工，大概是叛逆期了吧。给你打电话了没有？ 没打。叛逆期这么能闹呢？ 谁知道啊，我没叛逆过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 哎，我好像也不怎么叛逆，你呢？ 我没时间也没条件叛逆，我要叛逆了全家都过不下去了。 哎，让哥哥亲一口。嗯， 哎，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期末考小爷全及格了。 真的？ 真的，我看了几天书凑合着蒙及格了。 哎，大概是这次选择的题占分比较多。 边南，你真挺聪明的。 还成吧。 实习的时候用点心，你的技术和聪明劲儿干到石江那个程度不难的。 石江差不多是总练头，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教练都归他管，想想还挺不错的。 嗯，那我努力努力。 这次放假跟以往不同，边南要提前去实习，秋意那边要赶在过年这阵儿多赚钱，所以俩人几天都没时间见面，只能打个电话聊聊。连给秋意的那一万都是转账过去的。边南本来还想拿着一摞钱交给秋意过过瘾的，虽然挺郁闷，忙忙碌碌也挺累人，边南却还能忍受，跟上学训练时候的感觉有点不同了，瞬间觉得自己挺牛的。忙了没两天，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手机响了，秋意打来的。他走到一边接了电话。 想我了吗？其实你不是在饭店替班吗？还有功夫来打电话？ 我跟你说，边星宇自己跑我们店来了，我刚碰上了。 我靠，要他了没啊？ 废话，当然要了，这阵不少服务员走了，正缺人呢。挺漂亮的小姑娘来了怎么可能不要？ 那他去干嘛？服务员吗？ 好像是包厢的，比大厅稍轻松点。我就跟你说一下，你回家跟你爸说一声吧，我先挂了，还忙着呢。 边南挂了电话之后愣了老半天，这叛逆期的边星宇也太让人扛不住了。 这回家可怎么跟老爸说呀？ 边南几次都想给边信宇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但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没打。他跟边信宇的关系真不是平时能心平气和打电话的。他自己偷偷跑去饭店应聘的事儿，让边南很心烦。秋意是他朋友，全家都知道，边信宇喜欢秋意也是全家都知道的。现在他突然自作主张的跑到秋意打工的饭店去干了，边南真不知道家里人会是什么反应，他都有点不敢跟老爸说了。下午的训练不太忙，这个班是几个小姑娘，不太爱说话，只闷头练球。边南只需要按顾伟的要求给他们喂球陪练就行。不过练了没多久，休息的时候，之前那个罗总家二公子就又来了，一来就跑到边南他们厂子里，一屁股坐到了边南身边。边南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罗总家二公子叫罗义阳，边南打听过。罗义阳比他大两岁，正在上大二，只要放假了，基本都会泡在展飞的球场上。边南一直觉得，就冲那抹小胡子，这人得比自己大个五六岁。不过这两天小胡子被刮掉了，看得出年纪不大。 休息了。 啊？ 去隔壁还空着的球场陪我打两局呗。 累了，不想动。 不敢啊。 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赢得了我吗？全反手让你都赢不了。 罗义阳这人有点二了吧唧的，看着挺拽，接触几次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。边南跟他说话就比较随便了。 切，那来全反手让我呗。 我就十分钟时间，一会儿这边还得练呢。 知道。 罗义阳转身往那边跑了过去，一点悬念都没有。罗义阳的水平在普通人里算不错的，但在边南面前，就还真只是只有跟着球跑的份儿了。十分钟之后，边南把拍子往肩上一扛， 行了，不打了，我得回去那边陪人练球了。 嗯，哎，我说，你是体校的吧？ 是啊。 打这么好，怎么不继续打了？我们学校旁边就是体校，感觉那些打网球的水平还不如你呢。 边南有些无语，来这里实习时间不长，这问题已经是第三次被人问起了。石江问过，顾伟问过，现在罗义阳也问。打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不继续打了？回头想想自己比赛的成绩，还真是不错，一直打下去应该会有发展吧。不过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，但不喜欢网球他是知道的。 不喜欢网球？ 那你干嘛学网球啊？ 不知道。 哎，可悲呀，可悲。 这么长吁短叹的，你是准备写诗还是写文章啊？ 人生都没方向，多可悲啊。 靠，谁说我没有方向？ 以前大概没有，现在其实长远的他也没想过，但暂时有个目标，像石江那样来个总教头。顾伟对他挺满意，每次训练结束都会过来拍拍他的肩。 小伙聪明有干劲，比 之前你的助教强多了。 没错。哎，一会儿回家吗？你要不回家咱俩喝一杯去啊。 得回家，我跟我爸说了回家吃饭。 行，那改天吧，反正你现在天天来。 行。 实习的工资很少，只有正式新员工的一半不到，这不到2000块钱在边南眼里简直跟没有钱差不多。他上学的时候零花钱都不止这么点儿，但秋意说他一家三口一个月基本花费也就这么多，所以边南打算看看每个月自己只花工资能不能活下去。现在下班回家他都是挤地铁，要搁以前他出门买点零食都要打车，下班高峰期挤在地铁里的感觉真不好受。他腰后顶着的 不知道是哪家的皮包。面前是一个不停180度转身的大姐，一站地她转了4次了，也没找到合适的站姿，因为静电飞舞的头发都糊在边南脸上。边南实在扛不住了， 哎，姐，把头发扎一下行吗？ 啊？怎么了？ 我不想再吃到你头发了。 大姐愣了愣，很迅速地抓过自己的头发看了看，又摸了摸，然后才从兜里摸了根皮尖出来，把头发扎上了。边南刚松了口气，地铁到站了，身边的人瞬间开始往门口移动。边南经验不足，站得太靠近门口，都没有挣扎的机会，就直接被人群裹着扔到了站台上。 我靠我靠我！ 边南愣了愣，等再想回头挤上车的时候，车厢里已经堆满了人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再挤上车，跟在要上车的人堆后面等了一会儿，车开走了。边南目送着车开进隧道里，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。正郁闷呢，裤兜里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来，邱大宝。 喂。 充气这么足，吓我一跳。 你下班了？ 下什么班了，正准备开始忙了，晚餐时间到了，趁着这会儿给你打个电话。在哪儿呢？ 地铁站，半道被挤下车了，还上不去。你说这地铁什么玩意儿啊，现在还一堆人等着呢，我一会儿怎么上？ 挤上去？你当坐出租车呢？高峰期出租也得抢，你个运动员还挤不上去？ 那么多人，还有小姑娘，一会儿不会挤一半有人喊耍流氓吧？ 你也喊不就得了，谁他妈摸老子屁股呢？ 靠，你这人真够不要脸的。 慢慢挤吧，以后就有经验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回家记得跟你爸说变心雨的事儿啊。 哎，知道。你打电话就会说这个？ 嗯，我怕你不说。 还真是了解我。 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你必须得说，要在你爸和阿姨他们自己知道前说，要不咱俩就成共犯了，到时候你爸要生气就会连带上你，懂吗？ 哎，知道了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